首 Super Freak， 来自的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如果你看过的话，它叫做《阳光小美女》。那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之前我们曾经说过会在今天放上一期专门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推荐大家可以在国庆期间收看的一些电影，而今天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非常轻松、非常适合在假期去观看的这些电影。比如说刚刚说的第一部《阳光小美女》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它是在2006年的时候在美国的洛杉矶电影节去率先放映的一部电影。电影讲述的是胡福斯一家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问题，但是当七岁的小女儿奥利弗听到了广播中传来《阳光小美女》的选美比赛的时候，他们决定了没有什么比这个小女孩的大梦想更加重要，所以一家六口就踏上了从小镇长途跋涉到加州的这样一个比赛的路途。这部电影虽然是讲述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对焦的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家庭，但这里的每一位成员都有着一些非常奇怪的生活上的诟病，它反射的是当时的美国文化的现状。而普通的故事到了导演的手中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灵性而且温情脉脉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导演呢，就是乔纳森·戴顿和维朱莉·法瑞斯共同执导的一部家庭喜剧，笑中带泪的情况当中呢，也反射出儿童的那种纯真无邪，所以把这部影片推荐给大家，叫做《阳光小美女》。今天专门找这个时间来给大家推荐几部可以在国庆期间收看的电影，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欢乐。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把你此时此刻的想法或者你喜欢的电影也发送过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吧。下面这部电影呢，就是有一些欢快的情节在里面了。其实呢，讲述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而且故事的情节也不是那么的出众，但我觉得还适合很多的年轻女孩去看一看，叫做《律政俏佳人》。这部电影是当时呢美高梅电影制作公司去做的一个校园的喜剧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女主角，就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大美女艾丽，但是呢她就只有一个空有一个美丽的外表，而且她男朋友发现除了外表之后她其实没有什么内涵，所以要抛弃她，两人面临分手这样的状况。在很多的问题都集中到一起的情况下，她就觉得这个女孩就觉得自己应该去学习一些东西来充实自己，所以是拼尽全力考进了哈佛大学，而且在学校的时候进入的是法学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她进行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的战斗，为了自己心爱的人，为了他自己，也为了那些每天在无休止的去说他只是金发碧眼，其他什么能力都没有了这些人。而最后呢，阿丽也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司当中发挥了自己的才华。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适合年轻女孩去看的一部戏啊，《律政俏佳人》的这一首主题曲 Oh my God, you guys。 life begins today. Make him a happy home. Waste not his hard-earned wage. And so he does not roam. Strive not to look your age. Silly or are of need. Let it be understood. No man can supersede our sacred bond of sisterhood. Oh my God, I'm not here. Guys, she's not here. Where is Elle? She doesn't have an engagement outfit? She is totally freaking out? She's trapped in the Old Valley Mill? Oh, whoops, sorry. The Old Valley Mall? So easy. Excuse me, have you seen this? It just came in. It's perfect for a blonde. Right, with a half loop stitch on China silk? Uh-huh. But the thing is, you can't use a half loop stitch on China silk. It'll pucker. And you didn't just get this in because I saw it in last May's Vogue. Oh my God, you guys. I am not about to buy last year's dress at this year's price. Elle saw right through that sales girl's lies. It may be perfect for a blonde, but I'm not that blonde. I may be in love, but I'm not stupid. Lady, I've got eyes. Oh my God, Elle Woods, sorry, our mistake. Courtney, take your break. Just ignore her, she hasn't been well. Try this latest from the blonde. Go on, try it on. I take care of my best clientele. It's a gift for me to Elle. Oh my God, you guys. This one's perfect, and it's just my size. See, dreams really do come true. You never have to compromise.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you guys. I'm so hoping for someone's time. If there ever was a perfect couple, this one qualifies. Cause we love you guys. No, I love you guys.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You guys. Oh my God. Hey, bye.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time, I tell myself that I'm so lucky to be loving you. So lucky to be the one you run to see in the evening when the day is through. I only know what I know, the passing years will show you kept my love so young, so new. My love so young, so new. And time after time you'll hear me say that I'm so lucky to be loving. After Time， 这一首听起来非常古老有年代感的这样的音乐，是来自电影《朱莉与朱莉亚》。这部电影是诺拉·艾弗隆去执导一部剧情片，而讲述的这个故事却发人深省。他讲述的是曾经在法国生活过的美国人朱莉·查尔德写了一本美食书，而隔代的美国女孩朱莉亚·鲍威尔根据她的书去逐一的实践，并且发在博客上，结果拥有大量的粉丝，也因此懂得了他追求的真正的人生意义的这样的故事。其实影片讲述这两个女人的生活呢都是非常平凡的，而当时的朱莉亚·查尔德，她在改变世界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生活在法国的这样一个美国女人，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吃，所以说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专业的美食学校去学习做菜呢？所以他开始尝试去创作这个传统的法国大餐，他一个美国人，而最终他获得了成功，写下了一本书叫做《掌握烹饪法国菜的艺术》。同时呢，美国的女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隔代的这个女孩，跟她年龄差很多的一个女孩，她成为政府的雇员之后，工作非常的沉闷无聊，但是当她看到朱莉亚·查尔德的这本书的时候，就一切改变了。他学习去做书中的每一道菜，并且把自己的体验写在博客上，结果获得了一大批粉丝的关注。有人说在这部影片当中，他追求的内在东西很值得思考。影片并没有去讲述什么大故事大道理，但看完之后却会让人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对于人性的探讨了。而影片没有用那种我们非常厌烦的说教式的语气去讲述道理，所以会让人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这就是朱莉与朱莉亚。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呢，我们来分享一些我觉得可以在国庆期间大家看起来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的这些电影。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把你想看的电影或者你喜欢的电影都发送过来。而下面这部电影呢，就是很多人都是非常的推崇的一部电影。当时我记得韩寒给他的评价是说，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 世人千万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说的就是这一部电影，叫做《怦然心动》。这部电影由罗伯·莱纳执导，讲述了青春期中男女孩之间的一种战争关系，在2010年的时候上映。当时的女主角她相信的是三个事情：树是非常的圣洁的，特别是她最爱的那棵梧桐树；包括她在后院当中饲养的这个小鸡，她生出来的鸡蛋应该是最卫生的；以及她有一天会和这个男主角在一起。而当两个人渐渐成长起来之后，各种矛盾冲突又让他们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想法，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表现方式。有人说，女生在10来岁的时候就有这种非常超脱的自省的意识，开始去审视自己和爱的人到底值不值得爱。而一旦触及到她最喜欢的事物的时候，她会决定放弃这个男生。这种爱情的理念可能是我们比较缺乏的一些东西，所以这部电影可以推荐给大家吧，叫做《怦然心动》，而这首歌就是它的主题曲，这一首Let it be me。 I bless the day I found you. I wanna stay.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Oh, I've been watching, but the stars refuse to shine. 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omebody just to get me through the night. I could use some direction, and I'm open to your suggestions.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Into Love 这首歌是来自电影 K 歌情人的一个插曲啊，当然不是说我们之前听到了一个伊森演绎的那种 K 歌情人了，它呢是由马克劳伦斯去执导的一部爱情喜剧，在2007年的时候上映的，里面讲述的是一个过气的歌手啊，阿莱克斯，他在女孩苏菲身上重新找到创作灵感，并且收获了一段爱情的这样的故事。很多人都说看到这部电影会非常的感动，包括刚刚这首歌曲非常想唱给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来听。而这首歌当时的这个剧情啊，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过气的这个歌手呢，他是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些演出机会，而且得到一个当时的流行天后去邀请他写歌，但是在这个关口的时候，阿莱克斯就是这个男主角碰到了一些创作的瓶颈，没有办法去创作出非常满意的作品。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了苏菲，而这个女孩呢非常善于去运用文字，随口唱出的歌词就让他非常的满意。

非常经典的这一首歌曲 City of Stars， 相信在节目当中也听过无数次了。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机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当然了，这一首爱乐之城也是很多人非常经典的心目当中这样一个曲目，而这部电影也是很多人对于爱情又一种升华的理解。今天来推荐的很多电影都是在国庆期间可以这样非常悠闲的去观看的电影，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有什么想要看的电影，或者你有什么关于电影的分享，都可以发送过来。上半时段其实已经推荐了很多电影了，包括像我们第一部推荐的《阳光小美女》，还有《律政俏佳人》，包括《朱莉朱莉亚》，就是各种类型的都有，包括《怦然心动》。那么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些电影吧。先来说一说两部非常经典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第一部呢是叫做《简爱》，这是2011年的时候焦点电影公司出品的一个美国爱情片。当时这部片子也是反响非常的棒。影片呢当然就是改编自这个非常经典的那一部小说了，讲述的是一个从小变成孤儿的英国女子，在各种磨难当中不断去追求自由和尊严，坚持自我，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其实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有很多对于爱情本身的思考哈。当时是从小失去父母的简爱寄居在舅妈家，自幼受到了表兄和舅妈的一些冷眼和欺辱，长大之后呢就被送进了一些女子学校。在这种冷漠又刻板的环境中长大的她，并没有成为心理扭曲的女孩，而是自立自强，还积累了非常丰厚的学识。而之后呢她成为了一个贵族庄园的家庭教师，和男主人罗切斯特，他们两个人在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就相识在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故当中。随着两个人慢慢熟悉呢，这个男主角也体会到简爱的与众不同，并且逐渐爱上他。而简爱呢也受到了他的热烈的吸引，但是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让两个人爱情好像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非常经典的电影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而另外一部非常经典的改编小说改编电影的作品就是《傲慢与偏见》。在2005年的时候在英国上映的这一部小说，也是焦点电影公司发行的一部爱情片。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世纪初的时候，英国的乡绅之女伊丽莎白·巴内特五姐妹她们的爱情和择偶的故事。这伊丽莎白·巴内特的五姐妹啊，真的是一个个个都如花似玉，所以巴内特太太呢就总想，她的人生最大目标就是为这五个女儿都找到如意郎君。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况嘛，而主角就是最小的女儿，她也是五个姐妹当中最勤劳的一个，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才智的大学生，所以她甚至在毕业之前都没有想过什么谈婚论嫁的事情。但是她遭遇爱情之后也衍生了很多非常好玩的一些事情。这部改编可以说是非常的温暖人心，让人非常愉悦，而且非常的浪漫。很多人也是对这部影片呢是非常的赞誉。而这部影片的改编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的精华，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呢又巧妙地是融合了很多现代的元素，所以好看而且耐人寻味，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改编的非常棒的一部作品。所以这一部《傲慢与偏见》也可以找一找看一看，两部作品《简爱》与《傲慢与偏见》。那下面这首歌来听一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分享一下我们觉得非常好看的这些电影。这首《Heartbreaker》。

印象当中对于歌舞片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地位了，它也是影史最佳歌舞片之一。这部影片是在1952年在美国上映，1989年的时候，这部电影呢是获得了美国国家电影登记收藏在国会图书馆。2006年的时候，这部影片被美国电影学院选为25部最伟大音乐电影的第一名。2007年的时候呢，美国电影学院评选出的100部最伟大影片当中，这部影片列在第5位，所以是非常经典一部电影哈。当然了，我其实真的是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在为大家推荐的时候找到这部电影，看到剧情还真的是想要去看一看。其实是在1927年的时候，唐和林娜这两个人呢，他们是默片时代一对非常著名的荧幕情侣。但是随着有声电影的兴起呢，林娜陷入到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当中。她虽然说拥有着漂亮的脸蛋，但是她却没有一副好的嗓音，在拍有声电影的时候就洋相百出，没有办法去表现自己了。为了给林娜配上一副好嗓音呢，唐呢就把这个凯西，就是另外一个女生，推荐到这个制片队伍当中，让凯西为林娜配音。凯西的配音加上林娜的外形，让这个林娜人气上升。但是被冲昏头脑的林娜却不承认凯西的功劳，她的做法也引起了其他制作人员的不满。在一次登台表演当中呢，众人就设计让林娜出了一个洋相。而这部电影非常经典的一个镜头是金凯利在雨中去翩翩起舞的这样一个镜头。但这个镜头一个小细节就是，当时呢金凯利是发着高烧40度左右，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段完全是他的 freestyle， 就是在那一段的时候是导演没有进行任何的预设，他就是跟着音乐节奏一次就拍成功了。所以这部非常经典的影片推荐给大家吧，喜欢看歌舞片的朋友呢尤其要注意看这部影片《雨中曲》。下面这部影片是我看过很多遍的一部影片，因为每次都觉得有一些全新的想法跟随着影片产生而出。这部影片是穿 Prada 的女王，当时这部戏呢很多人都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部戏哈。当然里面有安妮海瑟薇，还有梅姨，对，梅里尔斯特里普，她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个女演员，把这个主编的形象演绎的是淋漓尽致。而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在一个刚离开校门的女大学生，她进入到一家顶级的时尚杂志去当主编助理的这样一个故事。从最初初入职场的迷惑，到从自身出发去寻找问题的根源，最后成为了一个出色的职场和时尚达人。但我觉得她的选择在最后是和时尚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看这部影片也是因为安妮海瑟薇饰演的这样一个女孩叫安迪，她当时呢是最初的梦想是想要当一个记者，而在寻找工作没有什么近况的情况下呢，就凑巧有这样一个时尚杂志去给总编当助手的工作机会。但是很久不长呢，她发现她的工作就像一个噩梦一样，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说的米兰达梅姨饰演的这样一个女主编，她真的是一个魔头这样的性质，他无论公事私事都会交给助手打理，所以把安迪折腾的是苦不堪言。比如说刮着飓风的时候让安迪去找飞机把他从迈阿密送回纽约，只是因为自己的双胞胎孩子第二天早上要在学校表演。而安迪不小心破坏了他的规矩的时候，他就让安迪去找哈利波特的手稿，因为他的孩子想要知道下面的故事。而当这个女魔头她发现安迪的能力高于她的第一助手艾米丽的时候，就决定让安迪代替艾米丽去巴黎。艾米丽的梦想就是想要去巴黎，为此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呢，这个女魔头要安迪去告诉艾米丽这个噩耗，安迪一一照做之后也伤害了艾米丽，但安迪却认为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才这样选择，所以他可能会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一直去做这样一个时尚主编的助手，到最后他也可以做到那个位置吧，如果他没有去问他自己的内心的话。而他态度改变是从他不为工作而想要去找到真正的自己的时候，因为他发现呢自己得到工作但却放弃了家人和朋友，并且为了工作上的进步也要把别人狠狠打压下去。之后呢，安迪是听从了自己的内心， 依然离开了杂志社，并且找回到自己失落的幸福。所以节目最后送上这一首来自这个非常经典的影片《穿 Prada 的女王》这个非常经典的一首插曲《Sleep》，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期间看到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去打开自己全新的心情。那这首歌先提前送给大家吧，我们就明天再见。Thank you.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 北京时间21:00。